嗱，頭先咧就講到咧，就係呢個即係對於一年啊散雨散一年之後咧，即係嗰個反省啦。我覺得其實我最失望其實唔係雨傘運動，因為無所成，而係雨傘運動之後嗰個嘅反省同嗰個檢討咧，我覺得咧係即係遠遠係唔夠咯。我覺得係。其中一樣嘢我先講過咧，就係、是、即係香港，即係陳浩輝講得啱，當然你要睇翻個 context 係點樣啦。其實，咁而究竟點解香港人本身有一種即係對政治本身有個平衡時空呢、我相信大家落過佔領區嘅人都會有好大嘅感覺嘅對呢方面。你一去到金，特別係金鐘咧，你一行過咗 KFC 嗰邊，去到另外一邊咧，實際上已經係另外一個世界咁啊！你明唔明啊？ 調翻轉， 甚至係上個金鐘裏邊嘅統一中心或者去到呢、這個金鐘海富中心，就已經另外一個世界嚟嘅。其實 同樣地喺旺角都係嘅，即係彌敦道，你行入一條菜街已經係兩個世界。 就繼續嗰啲人嗰啲遊客啊，啲人啊，古惑仔啊，夜晚唱完卡拉 OK 出嚟，嘔到一地都係啊，咁樣嘅嘢。咁個原因，我覺得就係個能夠平衡時空存在咧、其實呢個唔係好事嚟嘅、如果你係一個社會運動嘅一個所謂變革嘅一個時機咧、或者一個狀態咧，就唔應該係咁。我覺得。咁但正正就係佢怪就怪在一個即係平行時空嘅狀態。咁個原因咧就佢 dragging 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我成日都講唔係真正打大佬。嗱、呢個亦都係我話朱耀明三子佢哋之間咧，即係其實個默契啊，佢哋真係唔係想打大佬啊嘛。所以朱耀明話我訂咗10月1日 book 咗期啦，不反對通知書就咁嘅原因啊嘛。就是、我當時我已經好興啊，喂點解佔中係要等？公眾假期先嚟咧， 同埋嗰陣時係話叫做去飲噶嘛， 係啊 係啊，大家去飲11日去飲咁樣噶嘛， 咁咧就佢褪咗噶嘛，當初就癱瘓啊嘛， 係 癱瘓中環， 係啊， 但實際上已經唔係啦嘛，佢係同飛鴻一齊去佔中啊嘛，係，咁當時我已經笑爆嘴噶啦，其實已經睇住佢爛尾噶啦，其實已經去到就係咧，佢就想5.11咁樣，嗱坦白講5.11嗰次咧，即係7月2日啊，2014年嘅7月2日好似啊。 系 嗰次拘捕511人，即系 Lance 都有份啦。嗰次 系咁咧，游行完咗之后就坐低。 嗰次都系学联搞嘅啫，其实系 系啊， 系岑奥辉地叫人游行完之后唔好走， 冇错， 自愿嘅就一齐去嗰度坐低喺遮打道嗰度，然后就准备被捕咁样嘅啦。咁佢原本就谂住咧，就系 repeat 翻呢个剧本嘅。 系 咁咧就7月2日，嗱佢俾一日同差佬台啊嘛。 系啊系啊， 但系有默契嘅，我觉得其实咁咧就。用一日時間當你 double 人啦，5.11×2啊，咁咪用多一倍時間咯。咁大家已經有曬嗰個預演嘅啦嘛。 係啦，預演佔中啊嘛，7.72嗰個叫做。 咁然後咧，跟住就進入法庭抗爭啦。 係啦， 法庭抗爭嘅意思咩咧？就係咧集體去自首啦。如果冇被捕嘅，如果有被捕嘅咧，就係喺法庭裏邊抗辯啦。咁然後咧就達到呢個所謂嘅，即係等於當年美麗島大審訊。即係陳水扁幫呢個施明德辯護咁樣嗰個效果。或者審訊呢個曼德拉嗰個效果，當然大家都知道呢個係笑片啦。 係咯，唔會直播嘅。 第一唔會直播，第二嗰個審訊裏面佢根本就預約拘捕添，呢個先好笑。嗱，我亦都唔會話你成班人衝入去個法院裏面大家扎住個頭巾咁樣，然後慷慨激昂，呢、這個逆權大狀咁，亦都唔會。咁咧，實際上咧，佢哋真正嘅劇本唔 work 嘅原因係咩咧？嗱，我成日都話。在南非、在印度，甚至在現在的馬來西亞，甚至當年的台灣都屈，因為他們實際上打的是真大佬、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他們揮霍的是他們自己一個，即是他面對那個是有權、 雖然台灣不是主權獨立啦，叫做，但是 都叫做在台灣島上面，在台灣島上面他是主權國，主權的政府來的，因為他的軍隊是受他控制的、是吧？南非為什麼最後尾曼德拉係能夠逼到呢個德拉克差唔多要跪低咁樣請佢出山咧？個、原因就係因為當時南非嘅政局已經去到失控嘅邊緣啊嘛，係、嘛？但係香港嘅情況就係咁樣，由1984年開始都係、我覺得初初就兩個大佬，兩個大佬就係話，無論你香港咩爭取民主、基本法、高山大會，其實你望翻轉頭，亦都係嘥 Q 氣嘅。最終其實原來係。最後尾啊，因為彭定康反面嗰下咧，就中方踢爆個七封外交函件，根本就係當時英國外相韓達德同錢其深之間 係兩條友已經傾掂曬幾多席幾多席選舉㗎啦，同、香港人嗰扎咩金融啊、咩查良镛啊、咩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諮詢委員會主任林振英啊等等咧、其實根本成班都係老諗，係、自嗨嘅老諗嚟嘅。其實講得俗啲，關佢 Q 事咩？成個基本法起草根本上關香港人 Q 事、實際上兩個主權國傾好曬，係嘛？真正臨尾反台是英國佬，九二年揾彭定康嚟、就是我不要直通車啦，係嘛？因為你咁搞法，我顏面何存啦？係、咪？你即係要我最後尾全面跪低曬，咁就搞咗九五年嘅方案出嚟、一個短命嘅兩年方案出嚟，就係咁啫嘛。佢嗰下就為咗光榮撤退，咁就搞個兩年嘅短命方案。所以我成日都話，你喺唔係一個獨立主權嘅一個地方裏邊咧。你去用群眾運動方式爭取民主咧，佢必然有個先天限制嘅、就係你打緊嗰個 keeper 嚟嘅，即係等於你喺一九四零年喺南京發起民主運動，你爭取緊呢個中國民主，你個對手係汪精衛，而唔係日本人， 係 一樣， 即係只係都係一個 keeper， 係啦，只係一個 keeper， 就算你刺殺咗佢咁啊點咧？ 係 係咪？跟住呢、這個東條英機又會 appoint 第二個嚟噶啦嘛？其實係個問題解決唔到噶，咁但係你直接打大佬咧，就呢、這個就我相信，我覺得泛民係要坦白嘅呢、這個問題裏邊。究竟點樣面對大佬呢個問題？係要對同香港人坦白，係咪先？你話係咪又攞碌棍出嚟拗？如果拗，你要話俾我哋聽點拗。如果唔係嘅，要大家坐低傾嘅。咁、究竟喺乜嘢條件、咩情況底下傾乜嘢？我覺得呢個反而咧，你要。大家要有一個準備，唔可以太過即係點講咧？啊，逢危一嚟咁樣一 call 食飯咁就即到，係嘛？一即到講乜又唔知， 係 喂呢啲咪唔專業咯？ 自己有又唔講咁樣。 係 啊，你睇美國佬同阿習近平會面，喂大佬事先吹曬風，喂大佬你成日 hack 我啲嘢喎，你班友有幾係咪共產黨喺後邊叫啲黑客嚟？佢攞我哋啲商業機密啊！ 啲僆喺下面就打餐死先，係啦，跟住去到 跟住啲黑米啊，又去北京啊，嘈亂巴閉啊，咁樣跟住就國務卿嘈啊等等，就呢個就係所謂事先大家嘅角力，然後去到埋位嗰下咧，大家傾乜大家早知嘅，咁樣咧，大家事先就摸底啦，就吹風啦等等呢啲咁嘅嘢。 但係即係除咗即係你話打 keeper 嗰樣嘢之外咧，我仲有一個更大嘅問題就係、其實即係嗰個實力太過懸殊。即係你話我真係你話真係打大佬，我踩上北京，你冇得打嘅喎，真係你唔好話同大佬打，連香港、即係香港人啊， 就打大佬，不等於打警察啊！ 你樣嘢我話打警察， 你樣嘢唔同啊，其實係唔同層次啊，我覺得係 係 即係雨傘運動變成即係向同警察嘅衝突運動。呢、這個唔係我哋嘅原意嚟嘅， 係、當然啦， 係啊，嗰、那個唔係個初衷嚟。 個警察根本係俾個政權擺上， 係啊，嗰個係一個政治嘅 keeper 嚟。 係啦，佢係啲警察係被政權擺咗去我哋嘅對立面啫嘛。但係即係啦，就算你話真係哇踩上北京咁，死梗啦，唔使啦，一日玩完啦，已經半日都玩完啦，已經。即係個實力懸殊到咁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到而家 咁又唔係嘅喎。嗱，坦白講，嗱純粹係呢個為拗而拗嘅啫。 FF 我哋 係啦，如果一萬人。排住隊，好似呢個當年馬丁路德金向華盛頓長征咁樣，即係喺黃光搭巴士啊、搭高鐵啊咁樣咧， 佢唔俾你上車喎、恐怕。 你點知我過關做乜先？你明唔明啊？你憑乜嘢攔我先？我當你攔到陳浩輝、周永康，但你又何點會攔到其他喺黃光或者搭船上去中山嗰啲咧？ 佢如果當係啦，當得啦。 喂，當年進軍華盛頓都係咁嘅啫喎，其實係啲黑人喺全國各州搭巴士去華盛頓，佢哋一樣難嘅，出到國民警衛軍添。咁當然冇打得咁癲啦。嗱，你咁樣嘅話咧，你有得一萬人咧，我話俾你聽咧，就有聲勢啦。嗱，我當你一萬人裏邊難到五千人，五千人上到去，你點拉？ 即係去到天安門。 系咁系咯， 我切，大佬乜意啫？ 因为东莞，东莞点止一万人啊？平时 经一经东莞啊，咁但系 经一经唔见咗好多人啦，留低咗啦已经啊。 好啦，但系即系喂，五千人上到天安门都好快搞掂啫，系嘛？ 喂，咁就系一个大 event 嚟噶，顶五千人坐喺天安门啊，大佬啊！ 即系如果 大 event 嚟噶， 即系啦，当大家 咁你点处理啊？ 旅行， 如果你集体判刑。 我冇，佢使乜啫？佢揾乜砸城管啊？咁打， 哇！咁打你走嗱，你當然係要付出代價嘅。當然佢揾城管攞皮鞭打你又揾武警又得，揾公安又得， 或者放一個叫做哇呢、這個癲佬嘅係咁樣揮刀斬人， 又唔使啊， 住位佢又 唔使啊，係啦，甚至佢出動嗰啲叫做烏有之鄉嗰啲粉青又得，呢個最大可能添，我覺得嗰啲粉青嚟揼你。好似伊朗嗰陣時對付德克蘭嗰啲學生一樣， 或者甚至乎揾架嗰啲 Jeep 嘅車咁撞埋一堆人度都得，又話呢個 呢、這個就係我就係話呢個就係真正打大佬嘛。你當初癱瘓中環係咩呢？其實個原意啊，就係個大佬咧，即係叫做我哋中國婦女著紅衫上吊自殺，化成厲鬼一樣嘅啫。其實即係以自殘啊嚟去傷害你啊。通常就是咁嘅，喺一個所謂強弱太懸殊，你頭先講就係、是、個大家強弱對壘，個實力太懸殊啊嘛。咁、你弱嗰方面，你點樣令到對方冚牌唔去呢？ 係 就係、是、你自殘啊嘛。 一係就拋浪頭 啦，點拋啫？大佬冇用。嗱嗱，唔係喎，強弱對壘咧。如果你睇嗰、那個有個作家咩 Thinking Fast and Slow 咧，佢講哥利亞、大衛同哥利亞，嗰成本書就講大衛哥利亞，即係以弱勝強。 係啊。 你記唔記得大衛對哥利亞？哥利亞有病噶嘛，有巨人症噶嘛。巨人症包括睇嘢又重疊啊、疊影啊，動作又緩慢啊，即係好似以前阿蕭錦咁噶嘛。咁咧，大衛對哥利亞就係哥利亞之前已經係操練好曬，用投石、投石器，其實以前作戰嘅工具嚟。佢有幾種兵器嘅，其實長距離就係用投石器，中距離用長矛，短距離用刀。咁咧就喺當時嘅即係以色列啲地方咧，巴勒斯坦地方咧，就係、是、咁樣去訓練。係，佢係操到足先至出戰嘅喎。大家都以為大衛就因為頂靠個勇氣咁樣靠個神咁就衝出去，其實當然不是啦。 拉住咗個劫咁解。 梗係唔係啦，大佬？佢用投石器對付哥利亞，本身喺個戰略上係已經算過度過訓練過嘅。 係， 咁先至可以咧，用最強攻對方最弱。 嗯， 咁嗰個就係嗰個所謂關鍵。 係， 如果唔係咧？你第二個方法就係咩呢？大衛自殺，希望感動哥利亞。嗱，佔中就係咁喎，其實係你諗翻轉頭，係啦，我哋唔係用謀略， 係 唔係操到足訓練而達過啦？太陽花學運咧，林非凡地就唔係啦。佔領呢個立法院同埋收尾佔領行政院咧、其實就係訓練一班特工隊，就用呢個神風特工隊嘅方式。就攻入去立法會，然後咧就打開個缺口，咁樣啊嘛。咁但係我哋就點講咧？我哋始終都係冇個訓練，同埋咧，我覺得， 因為我哋又冇軍訓。 唔係我成日覺得一樣嘢，我判斷係錯嘅。就係如果你對一個強權咧訴諸於道德控訴嘅話咧，你要記住，除非嗰個強權本身咧，佢係一個即係要對佢人民負責。如果唔係咧，等於對你喺敍利亞對呢個巴沙爾。一樣嘅啫，其實。如果你對住巴沙爾就話，你再唔投降嘅話，我就自刎，咁你咪死咯。 或者對住 ISIS， 係啊， 唔使你鋸我鋸， 係啊， 自鋸， 我自鋸咁仲好慳翻。即係所以我就話用著紅衫上吊自殺呢個方式咧，係你要睇到你嘅對手係乜嘢。嗱、呢個真係係有分別嘅。甘地對英國佬係有作用嘅。因為英國係一個民主國家。甘地是可以挑動到很多英國的記者、學者、文化人、大的知識分子是站在他那邊 是要逼令英國改變對印度的政策、 而他們那班人的確是影響到 英國的首相本身他是要向英國人負責而那班政治精英是有的如果你說是香港自問只有一個條件、你要令到南方都市報、上海晨報、北京青年報、嗰班 liberal 啲嘅嗰啲傳媒人、包括北大嗰啲學者、包括復旦大學嗰啲知名教授，包括社科院裏面共產黨嘅智囊， 哇！社科院嗰啲， 比起你香港呢邊，嗱咁你就有足夠力量去變成係一個影響緊北京啦。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咪打大佬呢樣嘢咧？其實即係好飛圖嘅，其實一開始已經決定咗。是咁，系咁嘅方式啦，即系你走唔出个框框嘅。你朱耀明死咬住就，唉，最衰你乜乜乜，最衰你乜乜乜乜，一年之后仲喺度喋喋不休喺度讲。 唉，呢下真系好， 我就觉得系其实好老土嘅，其实 好老土， 系 咪烦？ 系咪即系你个反省嘅水平 ？Come on， 唔该你，即系俾啲水平香港人反省嘅程度， 即系唔好仲喺度望翻转头嗰啲。 同埋你睇翻啲咁细眉细眼，咪咯。就算当日嗰场见林郑嗰场垃圾 show。是按照你哋中間人嘅劇本，係完成咗啦。 係啦， 然後學生退 出咗啦，係啦。 你估個政改個決嗰個結局有改變咩？北京會提出一個新方案出嚟咩？咪又係一樣嗰個鳥籠方案？問題你入定唔入去啫嘛？係佢可能會咩咧？可能會話俾你聽，2017嗰一 round 咧，我有個新嘅平台，大家傾下 ，buy time， 嗯， 拖延時間，等你散咗去之後，咪、又係 business as usual， 嗯。 當時講過嘅，林鄭講過嘅，大家唔記得咗喎，係會有一個2017年， 係啊係啊，當時多方平台啊嘛， 整個多方平台出嚟嘅喎，係嘛？有冇咧？冇件事啦，係嘛？ 冇啊， 咪係咯，佢咪 buy time 啫嘛，其實係、當時北京好，特區政府最首要嘅任務係咩？令你散去，乜、都係假，緩兵之計嚟嘅其實，但係呢個三子就當做真嘅。 嗯 當然佢都想散去，其實就互相借力。 佢想早啲散去， 係啦，大家互相借力，想個運動快啲散去，因為大家都承受驚承受唔到個結果，我覺得。咁如果係咁樣去踢一場波咧，就好難贏嘅，我覺得。即係等於車路士對阿仙奴一樣，好多人孖叉呢個迪亞高哥斯特。 是 但係對我嚟講，呢、這個如果係一個戰略需要嘅話，我一定撐佢。好簡單嘅啫，就係、惹到對手發爛渣。呢、這個就係踢波嘅球，踢波嘅一個戰略嚟嘅，係嘛？鬼叫你嗰條友咩 Gabriel 啊？ 係 Gabriel 嚇，自己沉唔住氣咩？攞個後腳咁樣撩唔到人喎、又俾人睇到喎、係嘛？當然係好乞人憎噶啦，迪亞哥哥斯達呢種作風係好乞人憎噶、但係佢一個戰略需要嘛。個戰略需要就係我明明大家平手嗰下嗰陣時，但我有一隻咁嘅棋咧就好好用，成、班後防燥曬，跟住再趕埋出去之後仲燥，係咪就係咁咯？其實嗰場波你話再踢落去最多咪零比零。其實有陣時呢啲咁嘅戰略運用係要個決策者本身咧，你要好清楚知道我要達到咩目的。譬如太陽花學運，我要達到咩目的？我要阻撓嗰個審議，等佢哋唔可以呈交呢、這個即係、就是、通過嗰個服務嗰協議。咁人哋個目標好清晰，係 achievable 嘅。因為嗰樣嘢係審議緊嘅範圍。 但係呢個好清楚啦，即係佢其實戴耀廷由佢最初寫嗰篇文，諗住可能癱瘓中環，跟住點樣點點點，跟住又令到政改改變，至到去11号或者11号去飲，嗰、個已經改變咗啦。佢其實真係叫做做咗一樣嘢，叫做交代咗咁解嘅啫嘛。佢根本其實佢從來都冇諗過，或者佢嗰個目的都唔係想要贏呢場波，佢係想踢場波啫。 即係其實個情況就係猶豫， 即係 book 都長嘅。 猶豫有條友有一日起身。穿條底褲出街，點知啲人就誤認咗佢係超人啫嘛？你話係咪？ 跟住俾人， 其實佢唔係真係唔係想扮超人嘅，只不過嗰日佢點唔記得咗，乜笠翻條棉褲，穿條底褲出街，咁隔離另外一個就將條底褲笠咗上去頭嗰度，跟住啲人就話啊蝙蝠俠喎咁樣， 跟住真係越吊越高，跟住越嚟越驚啦， 係啦，其實就係即係我覺得去到收唔到科啦，驚。咁當然，我覺得笑佢哋容易，但係咧，我仍然覺得即係我 respect 佢哋嘅咧，就佢哋都係要付出嘅。即係做花生油，唔需要付出就好簡單嘅、但係佢哋事實上，無論佢哋嘅學術上嘅事業啊，各方面到今日咧，我覺得都係付出緊嘅。係 係 係啊。咁但係就嗰條路咧，亦都翻唔到轉頭。 嗯、 但係我覺得點解我唔覺得個運動係失敗咧？嗱、我覺得你睇到陳佐義啊、強勢功啊。呢啲咁嘅人喺度癲咧，係有原因。 係， 亦都好不幸地啦，或者好有幸啦。就係、你見到連温和民主派裏邊嘅年青人咧，都開始要走向呢個本土主義。嗱，你問我雨傘運動最終喺香港歷史上邊嘅改變係咩咧？就係、本土主義嘅抬頭。這個我覺得個影響係更加深遠過政改。更加深遠過你攞到公民提名。入閘。嗱、這、呢個、大家唔好笑，其實北京點解會咁兇得咁緊要呢、即係佢係咁兇香港人。個、原因就係佢哋睇得到嘅，其實呢、種本土主義嗰種發展咧，雖然好多人到學聯崩潰、退聯出現等等咧，係有一種情意結，就係覺得啊，點解學聯即係由89年到而家，即係會咁樣就咁就因為退聯而消失咧咁。但係呢種本土主義其實已經生咗根。包括我認識好多本來係屬於會點派係新力量網絡嘅年青學者，譬如方志恒啊嗰啲，提倡一種所謂嘅本土革新論。呢、這個其實我從來唔 expect 佢哋會行呢條路。但係結果你而家睇到嘅其實係已經係即係唔好講嗰啲狄志遠嗰啲收緊皮㗎啦，其實已經係即係佢最後尾將自己即係最所剩餘嘅價值一次過賣曬嘅啫。其實 但你睇到你問我，我大我五廿歲，你減二十年，三十歲嘅，而家三十歲嘅，你問佢邊個仲信支聯會嗰套，邊個仲信即係中國冇民主，香港冇希望， 建設民主中華。 係啊，三十歲嘅人，活躍於政治嘅人，喂，我相信九成都係本土派嚟嘅，未必係城邦派或者港獨。 嗯， 但係一定會相信就係唔 kill 你中國。 嗯。 與中國無關， 唔 好理佢，我哋搞自己， 嗯、 搞成點，將來係點樣，到時先算。 嗯、 我認識好多個嗰、那個年紀嘅人都係咁睇嘅，係、 嗯。 嗱，同我哋嗰代好明顯嘅分別嚟嘅。八九六四之後，我哋只話李鵬正撲街嘅啫，係唔會因為咁樣而去話，誒、欸、呢、這個嘢唔好理佢啦。我哋一係就移民，兩種人， 嗯、 但唔會出現一種咁嘅情況。嗯、而呢個情況，我相信喺將來香港的公民社會民主運動的發展來說，那個影響很深遠、 嗯、 可能會更大的社會矛盾會出現，甚至成為一個更大的政治矛盾都不出奇、嗯、但是你想回頭，任何一個地方如果你真的要實現一個真正的民主改革的話，你是不可能不付出的、 嗯、 是吧？你現在問題就是我們現在挑機的方法是挑到幾時出手的、 嗯， 其实呢个是挑机的方法嚟嘅， 咁就系，即系佢即系有一啲对于嗰啲反水货啊嗰啲咁样，即系高度咁抹黑，强烈咁抹黑，就知道即系佢。 但唔有用嘅，其实我觉得，嗱，反水货系一种嘅，但系而家嗰种嘅， 唔系，但系佢系 本土主义 呢样嘢嚟， 我知 揼本土， 系 label 晒所有嘅人都系好似反水货嗰啲咁啊。但系我觉得嗰样嘢咧，系会随住自由行衰落，中国经济放缓，系慢慢个对流会减少嘅。 嗯。 但是香港人那種主體意識呢、嗯、其實在雨傘運動裏面是出來的、 嗯、 問題是現在怎樣去將它組織起上來 articulate， 以及怎樣在一個政治論述層面將它變成一個政治力量、 嗯、 沒有政黨現存、啊嗯、準備參選的政黨仍然是沒有能力做得到、 嗯、 而這件事本身是似台灣什麼呢，是解除戒嚴之後，民進黨組黨之後，跟住省籍衝突之後嗰、那個發展咧，其實， 嗯， 你問今日台灣本土係大曬嘅、 嗯， 包括國民黨， 嗯， 其實都係本土派， 是 都係台灣嘅本土派，冇、 嗯、 人敢，除咗連戰啦、 啊， 連戰即係阿狄志遠嘅擴大版啫，而家狄志遠成三等嘅連戰啦，啊，董家華成二等嘅連戰啦，咁就剩餘價值，最後尾就用咗去嗰度啦。 佢真係走咗閱兵喎，呢啲係。 係啊，你睇到嘅大佬今次國民黨出嗰條咁樣嘅阿蟬叫做咩話？洪秀柱啊！ 洪秀柱啊！ 你敢唔敢攬呢條柱啊？真係，喂大佬，直情係擺明就將個政權準備讓俾呢個民進黨啦，係嘛？稍為有頭有面嗰啲朱立倫個個都閃開唔出啦，就俾蔡英文做，其實根本係，係嘛？由佢去 handle 兩岸關係，等佢 handle 完之後，我接仲好啲， 嗯， 係嘛？因為都知道嗰個大家共產黨嘅底線去到邊啊嘛。擺明就係搞唔掂啦，所以就揾佢去啦。即係其實國民黨同民進黨有共識底下，就俾蔡英文執政。但係呢種咁嘅情況咧，我覺得咧，就算今時今日你俾朱立倫，就算國民黨出到一個不世奇才都好啦、嗯，其實都冇辦法扭轉嘅。嗱、 嗯、 呢、這個我覺得其實中共係要自己會思考呢個問題。 嗯、 即係佢成日問啊嘛，其實點解人心唔回歸？人心唔回歸呢個問題啊嘛，其實好簡單嘅啫。我成日都舉個例咧，即係等於啊吳志雄啦、啊、何家驅啦、啊、楊光亮啦、啊，就四個啊，《監獄風雲》裏邊，成灰安係四個人都一齊對住鏡頭問：點解你覺得我唔靚仔？係一模一樣，嗰種荒謬嘅程度係一模一樣。 係 對住阿麥明詩、港姐冠軍、劍橋法學院同埋呢個十優狀元、拔萃女校高生。仲問何家驅再問，點解你唔冧我？係嘛？一模一樣嘅啫嘛，其實個原因就係、是，其實這個呢個咧，佢越係咁樣咧，雨傘運動之後所激發出嚟嘅本土主義咧、 嗯， 我覺得只會向前而唔會退後、 嗯、 只會向前得更快。你越多呢啲咁嘅左耳啊、左狗啊、左口啊呢啲咁嘅走出嚟嘅話咧，我覺得就只會去得更快嘅。 擾明啊，呢啲咁樣。 係啦。阿世公啊，呢啲嗱，強世公嗰篇嘢好多人冇睇過，其實佢嗰個反而就最值得討論。 嗯、 陳佐洱嗰啲就抽阿強世公水攞出嚟講。其實佢成日都話啊嘛，香港要有未來定位， 嗯、 就係要翻翻去所謂中國革命嘅傳統、 嗯。 中國革命傳統咩咧？就係、是、我哋經歷過鴉片戰爭， 變成半殖民半封建， 嗯， 然後經歷過一個世紀的民族奮鬥，嗯，終於民族復興， 是 我們喪失了個主權，我們拿回曬，嗯，其實即是97年，包括收回香港， 是 這樣的話，如果香港人不能夠回到這個對近代史，嗯，中國革命和這個民族復興的認識呢，香港是不會有前途的， 嗯，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但這個這樣的認識呢，我相信跟我們大部分香港人不是只是城寨聽眾，是有很大很大的距離。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我哋覺得身處於殖民地唔係一種屈辱啊嘛。 係 嗱，佢就會問我點解你唔覺得屈辱喎？咁事實上我哋冇覺得屈辱啊嘛。係 咯， 因為隔離嗰個更屈辱啊嘛。其實 而家仲屈辱過之前啊嘛。 係咪？就好簡單，就是，我以前就讀天主教小學，我隔離嗰個讀勞工子弟學校，我見到讀勞校嗰，那個，哇，件衫咁老土嘅，著藍扯褲嘅，呢，這個綠色書包布袋書包翻學咁老土。話大佬，我天主教小學都著校褸。短褲、 西褲 長襪啦，大佬扮曬英國嗰啲 public school 啦，係嘛？你覺得隔離嗰個咁老土，你咪唔認同佢咯？就係咁簡單。點解國服公司啲嘢永遠比唔上伊勢丹嘅啫？係嘛？永遠比唔上松板屋嘅啫。如果係你去華豐買嘢啊，你唔好去松板屋啊。香港人就好清楚嘅喎，我覺得。 即係大家都會好懷念大院，但係唔會真係懷念國服公司一樣。 有㗎， 都有。 你有冇去啊？ 我冇啦，梗係。 嚇， 梗係冇啦。 我懷念就係咩咧？如果去國服公司嗰日，我去華豐咧，我同阿卡文經過，我話。阿陳婉嫻係以前國貨公司嘅嘛，彈到中都係。我話大佬，嗰啲國貨公司嗰啲職員，由朝到晚，我諗都冇做過一個客， 嗯， 大部分時間喺度打牙教。而佢哋香島畢業之後就喺國貨公司度做， 嗯， 照顧你一世喎。只要佢唔執笠嘅話，可能蝕緊本。係嘛？但係老細有錢，繼續繼續蝕咁咯。係嘛？咁， 嗯， 你幾開心喎？幾幸福嘅喎？人生咪回歸。但問題就係你去過松板屋， 嗯， 你去過伊勢丹。或者你去過八百半， 或者大院啦， 大院你就唔翻唔到去華豐國貨噶啦嘛。呢個就係唔回冇辦法回歸華豐國貨嘅問題嚟嘅喎。呢，嗯，個就算你話今日華豐已經有呢個佐丹奴，事實上係嘅， 嗯， 或者有 Samsung 嚟嘅 Gap， 或者有 Ocean 嘅， 甚至 Ocean 燈係啦。但係你嗰陣左味係甩唔到啊嘛。你嗰啲阿嬸同阿叔嗰種暗曬嗰啲白色鋼管。 系欧禅隔篱有几个嗰啲健身球咁， 系嗰啲铁胆嗰啲，跟住仲有就系嗰啲咁样嘅，俾你踩脚板嗰啲咁样，跟住隔篱就卖呢，這个嗰啲都唔系 butterfly 添啊，嗰啲乒乓波板系咩啊？红双喜 系啦， 啲butterfly 好似日本仔啊，卖红双喜反胶粒仲喺度，咁你点搞啫？系嘛？系冇人会回归华丰国货噶，你话喂而家唔系咯？而家我除咗铁胆之外。我仲買歐蟬燈，咁點解你唔嚟幫襯我呢？但你成陣味，成個局本身，首先你覺得去大院，你就唱衰大院嗰啲嘢有蟲啊有剩啊，事實上我哋感覺唔到啊，係咪先？喺英治時代，我哋今時今日講緊嘅法治、普通法、廉政建設、公務員制度、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人權法，呢啲咁嘅嘢，全部都係英治時代我哋做殖民地嗰陣時留低嘅。嗱，除非你能夠使到我哋老，覺得殖民地時代我哋俾人 SM， 係虐待得好緊要。 即係呢啲係衰嘢嚟 嘅。係啦，而虐待到我哋不自知， 係 咪？因你即係其實，哦，你讀天主教小學，梗係俾神父搞啦，咁樣就咁嘅啫。我覺得係咪？如果唔係嘅話，你同幾百萬香港人嘅生活體驗，喺，殖民地時代嘅生活體驗係相違背嘅喎。 嗯， 咁點可能我哋會覺得屈辱而憶苦思甜，願意加入民族復興嘅大軍咧？嗱，有嗰啲我覺得都唔好信， 因為嗰啲純粹係利益考慮， 嗰啲揾食 收到係啦， 係啦，周潤啊、黎炳明啊、施永青啊，成扎都係揾食嘅啫。你問佢嗱，身體最誠實啊嘛，我成日都話，有人列曬出嚟噶。喂，去中國化嗰啲，其實做得最勁嗰啲，其實係梁振英、羅范椒芬啊嗰扎、李國章嗰扎啊嘛。因為全部 啲仔女全部送 曬，一係就英籍、澳籍、加拿大籍，再唔係咧就送曬去英國讀書。梁振英甚至話佢生活佢人生理想就係退休之後喺英國買個農莊咁，仲係唔係咯？所以你就話如果係咁眷戀殖民地呢個好正常嘅喎。係 咯， 但係問題就係咁喎。而家佢就試圖，我覺得將雨傘運動之後嘅本土主義咧，同戀籍同港獨將佢扣埋一齊。甚至同爭取真普選咧，都等於港獨。然後咧就變成一個大嘅危機。究竟佢背後為乜咧？陣間翻嚟再同大家傾下。